各位观众好，又翻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金角蟬籍译草庵啊。咁啊，听到呢个题目咧，一直有睇开嘅观众咧都应该明白咧，都系讲建筑嘅。咁啊，原因咧就系之前咧请阿卡文嚟讲之后咧，啊，听到唔少声音话咧建筑咧都好值得倾哦。咁我哋倾应该继续倾落去。咁我哋今日咧就再倾一集。咁不过今次咧就会同大家讲东方建筑嘅话题啊。咁同我哋讲咧，除咗我啦、加齐啦、乐言。我哋嘅即係戰隊鐵膽之外咧，我哋特登請到咧東方建築啦、中國建築啦、日本建築嘅專家。咁啊磚咧，佢要強調咧就唔係磚專家嘅磚，係磚頭嘅磚都啱嘅。咁就係黎東耀 Stan。咁啊 ，hello 歡迎。 hello Stan。 hello Stan。咁咧就 Stan 亦都係我即係之前喺電台嘅建築二嘅拍檔主持啦。咁我哋做咗一個系列嘅中國建築，同埋一個系列嘅日本建築。咁所以如果你對圖片有興趣嘅，而今日你又睇唔夠嘅話咧，歡迎你上去RTHK 嘅網站咧睇嘅。咁其實已經有齊喺度噶啦。咁依個亦都補翻之前西方建築嘅集數咧嘅圖片咧，都喺上面睇到。咁所以咧就唔好問我攞圖，你喺嗰度睇啦。咁咧就我哋講咧就講東方建築嘅話題。咁啊。講東方建築咧，但係不都冇人。點解唔講中國建築咧？咁但係中國建築就好多啦，好齊啦。咁啊，都想同嘉賓一齊傾下，即係中國建築同所謂嘅日本建築之間嘅關係啦，同埋聯繫啦。亦都想請阿家一齊解解題啦。金角蟬籍譯草庵啊，點解？ 嗱，我哋叫條題目咧，其實係大家一齊撞出嚟啊，咁就冇一句即係詩句喺原本嘅地方嘅。咁不過咧，我哋都喺個設計嘅時候咧，有一個諗法嘅，即係原來咧，我哋就係將金角擺喺前邊，草庵擺喺後邊。咁但係就sorry 調翻轉啊，係個草庵擺前面，金閣擺喺後面啦，咁就好似唔係好妥當，點解唔好妥當咧？ 書中自有黃金屋。 係啦，嗱，我哋呢個可能就係一個覺得金閣係一個終極嘅理想嘅境界，咁但係究竟係唔係咁嘅咧？我哋就係睇翻好多日本嘅建築啦，咁或者甚至乎可能係東方好多嘅文化，唔係淨係日本，可能係即係整個東亞嘅好多文化，其實追求嘅唔係黃金屋。追求嘅反而係嗰個草庵，係啦，咁係草庵嗰個直徵咧，可能就係嗰個金閣嘅建築都希望提供到嘅，唔係佢金碧輝煌嗰一面，而係咧即係最緊要嘅嗰種蟬籍嘅境界。 我覺得嘉齊講呢個有意思，就亦都係回應今日個題目，就係我哋討論係東方，我中意用東方啦，即係我哋平時講東亞，但我覺得東方呢個字更加有意思，就係睇到一種。即係可能相對於世界其他地方唔同嘅一個建築嘅要求，包括美學上啦，包括可能係規模上啦。即係中國傳統王朝式嘅建築，佢著重嘅係一啲造型啦，甚至乎係嗰個權力點樣通過呢個空間去延伸。所以其實無論你喺北京又好，甚至我哋華南地區都好。嗰、那個建築嘅結構都係好強調呢樣嘢嘅，嗰啲廟祠堂又係。但我哋當呢一樣嘢轉移到東方其他嘅國家其他嘅地區，包括朝鮮、琉球或者日本，我哋就見到，咦，原來呢一個元素唔係必然嘅。呢、這個亦都正正就係點解特別要用日本嘅建築作為今日嘅主題咧，可以反映到原來係建築上唔只係淨係得嗰種我哋追求權力或者追求嗰個支配嘅力量嘅，亦都有追求其他重要嘅文化元素嘅一個話題咯。 咁其實即係歷史同建築咧，我都係息息相關嘅。息息相關嘅原因咧，即係好大程度上就係你諗下我哋對於歷史嘅見解。或者歷史嘅一個觸感咧，係點嚟嘅咧？好多時候可能睇書啦，咁但係文獻裏面可能俾到我哋嘅感覺咧係有限，即係我哋都要好多嘅想像力。咁但係咧，如果譬如我哋去到旅行，或者去到一個咧即係好有歷史嘅地方嚇，咁啊即係譬如可能香港，你去到禮賓府咁樣，你見到嗰啲建築會就會諗到，即係可能同歷史會有啲關係。咁啊，即係所以建築物咧係好容易讓我哋即係同歷史咧係拉上關係。 建築物咧講大話嘅機會咧，比起咧由人個口嗰度講出嚟嘅大話咧，機會係低好多嘅。 咁另外一個我哋可能接觸到歷史嘅機會就係可能睇歷史劇啦。咁但係歷史劇咧，我哋今日都會同大家分享唔少嘅。咁就係喺個劇裏面咧，或者係啲電影裏面啦，就會見到好多建築嘅場景。嗰啲場景就往往就令我哋咧對於過去嘅想像咧，可能就係即係咁樣建構出嚟嘅。咁我哋今日咧可能就同大家去嘗試講建築物本身啦，或者係一啲。建構建築場景嘅，即係喺古代嘅一啲情況，咁啊，即係讓我哋可以對歷史更多理解。 係啊，即係聽阿 Stan 同我哋慢慢分享或者討論嘅時候，之前咧，我哋講一講 今集嗰個有個特性，就係咩咧？我哋喺講建築嘅時候咧，會更加講多同美學有關嘅話題。咁呢個咧對我最做一齊做呢個節目嘅時候咧，係一個挑戰，因為我哋要講歷史。歷史講建築嘅時候咧，就會切入到去講美學嘅部分。咁其實呢一個嘅各種嘅內容咧，對於觀眾嚟講，有啲部分係幾咧，可能陌生啲或者好難理解。咁所以我哋必然可能借助啲電影啊或者其他嘅媒介幫助我哋理解。但係美學係好重要嘅，尤其講建築嘅時候，我相信 Stan 就應該會講好多。如果我哋即係淨係起個建築物，但係佢背後冇思想嘅，咁我哋歷史亦都唔需要討論呢個問題。因為我哋講建築就係講嗰一段時代嘅人。佢喜歡啲乜嘢啦？而且佢會願意出巨資，某一個可能好重要嘅人，咪會起一個咁樣嘅建築物出嚟。佢必然就代表住當時當刻，或者嗰個時代，或者嗰個好漫長嘅 period 入面，有邊啲嘢佢覺得最緊要，佢要將佢擺落去，成為一個日日對住嘅東西。可唔可以咁理解咧？ 其實啊，卓然兄之前就同我講話，即係呢個歷史係咁話，呢個節目裏面要講美學，咁我即刻覺得哇，真係都有啲難度。係咪？即係你講歷史，如果你講一啲史實，發生過嘅事件，甚至乎講一嚿建築物嘅實物，咁咧就即係有啲根據啊嘛。咁但係講美學咧，首先你唔好講歷史先嚇。就算我哋而家講自己心目中認為嘅美學，有時都真係頭先係講個係真實定係講大話呢樣嘢，其實有時即係美學好多嘢都係自己呃自己嚇。咁你要基於呢啲咁即係比較虛浮嘅嘢，而仲要講歷史裏面嘅美學，即係歷史裏面嘅一啲虛浮嘅嘢，其實係難上加難。 但唔怕啊 ，Stan 係建築師啦，同埋仲係一位私人爱好嘅画家嚟，咁所以佢最中意将啲 我系私人 虚无嘅嘢咧，佢最中意将啲虚无嘅嘢实体化，即系佢系有呢个能力嘅，咁啊，所以咧 好在就吓，好在啲而家就有吓有电视剧啊吓电影啊，好多时咧都可以将一啲建筑上面嘅美学咧就比较具体咁样咧呈现喺我哋眼前， 系 甚至乎就唔系单纯系。睇一啲硬照啦，咁你喺譬如電影同埋劇裏面，喺一啲譬如古裝片啦，我哋叫或者日本叫時代劇啦，咁你睇佢嘅時候，其實如果啊佢嘅場景嘅考據同埋嗰個施工係細緻或者認真嘅話咧，其實就等於好似係一個有好多人物嘅活動。就喺一啲建築場景裏面出現嚇，就唔係話我哋就咁揭開一本傳統上面揭開一本歷史書咁樣睇一啲顏照，咁裏面乜嘢人都冇嘅嚇。咁而家多咗好多呢啲咁樣嘅方法，可以用另一個角度去睇一啲歷史建築。 係啊，其實我哋都唔係好需要去講好多點解要用電影，不過咧。呢樣嘢本身值得講嘅原因係因為當我哋做建築或者討論建築嘅時候咧，有好多建築其實已經拆咗。咁我哋喺未有電影嘅時候咧，譬如我哋同 Stan 討論好多中國嘅古建築嘅時候咧，我哋要靠住當時以前嘅人畫低嘅畫，用嗰啲畫作去討論嗰啲已經失去咗嘅建築。咁譬如岳陽樓咁啊，以前嘅面貌係點？咁我哋就要通過當時嘅人嘅繪畫嚟睇翻低。咁而且亦都可以通過咁咧去證明到一樣嘢，就係、是、咦，原來當時啲人畫畫唔係亂咁畫嘅。我哋成日话写意写意咁咪两笔就搞掂，但原来睇翻个建筑里边好多嘅细节咧，系可以有迹可寻揾得翻。咦，原来佢又真系啲建筑结构系规划到喺里边。咁所以从咁样嘅互证咧，我哋又可以有更加多嘅证明啦，了解到当时嘅时代。 咪抽象唔系幻想啊嘛，系啊，即系只系将里边嘅精华攞出嚟，即系呈现出來。咁头先阿卓然同阿 Stan 咧，分别提咗两个好重要嘅我话 keywords 啊，咁就系一个就系讲美学嘅，一个就系讲思想。咁有时。講思想、講美學咧，咁同歷史有啲咩對應嘅關係咧？其實我覺得個關係咧可以大到不得了，尤其是喺即係我哋去旅行啊嘅時候，我哋睇建築物，咁我哋睇建築物係睇咩咧？睇佢係幾時期起成嘅，邊個係嗰個建築師，咁啊用咗啲咩技巧嚟到去做，材料係啲咩？咁但係除咗呢之外咧，我哋有時睇唔透嘅，或者去到要感受嘅係嗰個哲學係點樣？即係佢背後嘅建築，佢究竟想表達啲咩嘢？有冇一個諗法喺度？咁嗱，即係所以我哋對於建築物嘅理解，如果缺乏對佢嘅美學嘅認識，對佢嗰、那個即係背後想表達啲咩思想出嚟？譬如我哋去個禪堂，我哋唔知咩叫禪意嘅，咁我哋去到即係可以話係主學墳琴啊，咁可能就係感受唔到嗰個建築物嘅好處，或者係佢可能想表達出嚟嘅嗰種深度、嗰種境界。 其實加齊呢個講法，亦都係反映我哋一般，因為我喺學校教啲 heritage 嘅 course 啦，即係我哋成日都會帶同學去實習，咁即係實地考察啦。咁我發現我哋可能佢哋做交功課咧，最初期如果你唔帶佢落地咧，佢只會學得啊呢、這個建築啊係由幾多塊磚、幾多嚿木去砌，佢冇諗過佢個坐向啦，佢嗰個建築嗰個位置啦。或者係甚至乎佢一啲唔同嘅一啲嘅雕塑繪畫，其實全部都係某個程度上表達個主人或者個建築師佢希望去推陳出嚟嘅一啲嘅想法。咁所以我好同意頭先啊 Stan 講一個好有趣嘅 point 就係、是、建築作為我如果用一個學理嘅角度就係、是、建築如果係一個歷史學嘅研究嘅角度係一個咩咧？就係、是、一個一個實證嘅一個體現，因為人或者史料。會有人刻意或者有意無意地去說謊，或者係講一啲唔係好正確嘅嘢，或者佢哋認為當時唔正確嘅嘢。但係建築因為佢存在，而嗰啲繪畫嘅呈現，正好就係俾我哋睇到當時候嘅人究竟係咪真係好主張道學啊？係咪好主張禪宗啊？即係我哋成日話日本人好主張，咁係唔係咧？咁我哋嗰啲人寫話係啫。咁我哋真係要實體嘅時候，我哋翻唔到去400年前，咁我哋只可以靠咩咧？就係當一刻嘅建築咯。咁所以好似朝鮮嗰啲咁，正正就係都係嘅，即係我哋而家睇翻朝鮮嗰啲嘅實體嘅記載，講翻啲建築點樣起，背後就可以反映佢哋當地嘅人嗰啲儀軌啊。我哋之前都有講過啲習俗，嗰啲儀軌點樣去體驗翻當時候朝鮮人去興建各種建築，佢背後各種嘅考量。呢、這個或者我哋應該可以再碰撞一下。 或者我頭先咧講話即係。人就講大話，建築就唔會講大話，即係講笑啫，有少少極端咗啦。咁但係其實即係我哋去理解建築史呢，有多時我哋嗰個概念或者印象啦，叫做對嗰啲建築嘅印象，譬如美學嘅印象，究竟係咪真係咁準確呢？其實好多時呢都係要通過一啲前人佢哋去理解，而佢哋可能偏好某一種嘅諗法而诠释咗吓嗰啲建筑究竟叫做乜嘢嘅风格或者乜嘢嘅美学吓， 系啦，所以我哋喺即系观照嗰个建筑物嘅时候咧，其实既系可以有一个直观嘅感受，咁亦都可以通过建筑史里边嘅内涵咧，知道好多嘢嘅。咁我哋下一节咧会请阿 Stan 咧继续讲落去。各位观众好，翻到嚟第二节嘅历史系咁话，咁啊上一节都有讲啦，我哋好重视讲建筑嘅美学嘅，咁所以嚟紧嘅节数里边咧，讲嘅唔同嘅时代建筑物咧，佢唔系顺住时代去走嘅，更加多咧系我哋想讲嘅美学为主嘅。咁我哋先入进入美学之前咧，就加齐，我哋先正话讲话你对某啲建筑物有啲睇法喎。 唔系嗱，我哋讲美学嘅理解咧，好多时候都离唔开自己本身可能长大嘅地方。可能所在嘅文化嗰種既有嘅成見啊，或者係對美學嘅有一啲標準。咁嗱，我哋係廣東福建人為主咧，香港嘅社會。咁好多時候咧，廣東福建嘅嗰啲傳統嘅建築咧，我哋見到特別係福建啦，金碧輝煌啊，同埋嗰啲即係雕梁玉砌、 密集式嘅， 係 色彩繽紛嘅公仔啊。 即係、就是、你見到可能一個森羅嘅世界，就喺嗰、那個即係屋頂嘅地方咧，可以展現出嚟係咁誇張嘅。咁嗱，如果我哋係抱住咁嘅標準去到日本去旅行，我哋就會見到。咩咧？就係、是、哇咁樸素嘅，冇顏色嘅嚇、啊，或者會唔會係可能一個比較負面啲嘅睇法啊？都係幾靚嘅手工，不過可能就同我哋福建、我哋廣東嗰啲建築有一段嘅距離，即係好容易咧，我哋就會陷入咗用自己嗰個美學嘅標準啦，所謂咁嚟到去睇咧，即係外地嘅建築，即係對日本尤其係咁。而最得意係咩咧？就係、是、如果係福建同日本之間，我哋知道有個黑潮啊，即係海洋嘅一個好重要嘅洋流咧喺度，即係連貫嘅啦。咁所以就係、是、即係呢度交通就好方便嘅。點解福建啊、寧波啊嘅人咧會成日都去日本做貿易咧？即係呢個就係一個即係好關鍵嘅位置。咁而福建、廣東呢啲咁嘅地方，佢哋嘅建築文化同日本之間喺咁強嘅即係海洋嘅聯繫之下，咁究竟有冇啲即係互相交流嘅地方？咁佢哋美學，咁我哋見到福建、廣東係一個極端，可能日本係另一個極端。咁 會唔會互相影響，或者點解日本唔受影響？ 你問得呢條問題，我知你咧其實識嘢嘅， 心中有數， 識嘢嘅，即係呢個即係福建同埋日本嘅建築之間咧，的確係有關係嘅。即係但係就嗱，應該再詳細少少講咧，其實最好明顯咧喺宋朝嘅時候，中國宋朝嘅時候咧。日本當時嘅有一啲嘅建築方法係其實係直接通過呢、這、一個福建同埋日本之間嗰個交流咧，而係令到有一啲建築嘅技術咧，尤其喺結構嘅方面啊，就傳咗去日本嘅方面，咁啊導致佢譬如最明顯嘅就係大佛像嘅建築啦，咁主要就係、是。簡單啲講就係一啲好高嘅柱，咁啊有啲打橫插入去嘅所謂插拱啊，呢啲咁嘅建築形式。咁但係咧，就同而家我哋所個對於福建建築嗰、那個譬如金碧輝煌啊、密集嘅呢啲雕塑啊、五顏六色咧，嗰陣時嚟講咧，就似乎咧就未出現或者未係一個主流嘅喺福建嗰度。咁所以咧，而日本其實佢即係去學咗中國嘅建築，其實一路咧都有一個即係互相咁樣去影響啦。咁但係我哋而家一般似乎對中國建築同埋日本建築嘅比較，好直接就會覺得中國建築就比較花哩碌啲，而日本建築就比較淡雅一啲啦。咁但係其實研究即係呢兩個國家嘅建築嗰個趨勢，其實睇到其實兩個地方同時都係有一個傾向，就係、是、由一個簡約就慢慢傾向一個裝飾性嘅。其實中國同日本都係有嘅，咁只不過中國我哋而家見到嘅現存嘅建築物，絕大部分都係要去到元朝或者明朝、清朝之後遺留落嚟嘅。而嗰陣時咧喺中國就已經發展咗一啲比較，即係或者傾向啦嚇，比較多裝飾性嘅一個美學傳統。而日本咧喺嗰陣時其實都有一啲裝飾性，但係個重點就係去到之後有西方人咧去到日本之後咧，其實佢去理解日本嘅建築，佢哋有個震撼啊！佢哋睇到日本有某一啲嘅建築咧，係特別係簡約嘅，同當時嘅西方嗰、那個裝飾性咧，都係有個對比喺度。 嗱，我要做補充啊，嗱，即係大家睇下 stand 一眼再更正我。嗱，首先咧就係嗰個裝飾性嗰個意思咧，就係裏邊嗰個細節嘅部分，嗰啲並非關結構嘅，但係同喺裏邊會有嘅構件，咁嗰啲就係一啲裝飾性嘅所致。咁但係我哋普遍人去旅行嘅時候，嗰、那個裝飾嘅意味咧，我覺得要講嘅就係咩咧？嗱，好多時候我哋睇即係中國大陸嘅啲建築物嘅時候咧，就大紅大綠嘅，我覺得嗰啲木建築咧都啊，總好似啲顏色好繽紛鮮豔。但係然後咧，去到其他地方睇，哇，嗰啲嘅原木色咧，覺得好靚好自然。嗱，不過依個咧，我要講嘅，以我所理解咧，就係有冇同有冇油漆有關係。即係佢本身有冇修補，有冇油漆。當佢油翻漆嘅時候咧，佢就係啲咁嘅鮮明嘅狀況。但係廿年到咧，啲漆咧就甩曬。咁佢都會喺譬如山西會見到一啲咧，其實甩到七七八八嘅建築咧，那個建築嘅樣子咧，幾乎係等於日本建築嘅字面一樣。咁所以我想講就係嗰個美學咧，最緊要你既要有知道你理解，同一時間你要知道其實佢同個維修狀況有關係，因為到去現場嘅時候咧，會受到依啲咧而影響嗰個觀感。 唔係東方建築其實係好所謂好 organic， 係因為其實要好多維修同埋即係你係你冇人喺度用緊，冇人喺度住緊，唔係成日去修葺佢咧，佢原本嗰個金碧輝煌或者係最理想嘅狀態咧，係未必展現到出嚟， 又變翻嘈暗 嘅。你即係好簡單嘅，即係一間屋咧，一間民居咧，如果一段時間冇人住咧，其實係比較容易冧嘅。咁呢個其實聽起上嚟好似咦好神奇喎？點解咧？其實係有即係科學嘅解釋到嘅，即係你有人用，咁首先會生火啦，會有煙啦，呢啲咧，咁呢啲係令到個室內咧係會即係個濕度係會降低嘅，咁亦都有人用就出入啊、開窗啊嗰啲咧又會通風啦，咁令到啲木結構咧係會比較保存得好。 有一種建築咧就經常生火就係、是、茶室喎，咁今日我哋講茶室先係嘛？ 係啊，係啊。咁啊嗱，茶室我就即係都去過啦喺日本，咁但係其實我點解會去即係咁有興趣去睇啲茶室？其實 喺去日本之前咧，因為我睇即係我中意睇戲啊嘛，咁我又中意睇啲歷史嘅劇啊，或者係電影啦。咁啊，當即係去日本之前咧，其實都睇咗好多啲日本嘅時代劇，好多時咧都同戰國時代有關嘅。咁日本嘅戰國時代，其中有一個好出名嘅人就千利休啦嚇。咁啊，亦都有一啲電影去講佢啦。咁啊，通常都係講佢即係一個好。好高地位嘅，或者對於日本嗰個咁嘅茶道美學咧，都係有好大嘅影響嘅。 係啊，利休就係即係織田信長時代嘅時期好重要嘅一個，即係我哋叫做茶頭啦。咁就同一時間都去到即係豐臣時期都係重要嘅茶頭。咁亦都係佢係當時介市嘅商人之後啦。咁所以佢亦都喺當時商業物裏面有一個角色。咁所以其實佢係一個既係一個好高雅嘅茶人，但同一時間咧亦都一個貿易啦、商業啊有關嘅人。咁喺我哋對一啲時代嘅了解嘅時候咧，就會知道呢種人咧，其實喺社會上面咧係非常有地位同埋。 最得意係銅臭同埋茶香咧，同時喺人身上。 係啊，咁所以依個即係呢種人本身就係非常之多話題可以去講。 咁啊，唔止係茶喎，其實咁即係我哋建築啦，咁啊，其實佢對茶室嗰個設計咧都好有大嘅影響嘅，其實。咁亦都相傳有好多嘅茶室咧，都係出自佢嘅設計嘅嚇。譬如即係最出名嘅就喺大阪附近啦，一個叫大山崎啊，咁佢做一個叫代庵嘅地方啦。咁嗰個我都去過嘅，不過咧就唔俾影相嘅。 你影咗相有邊啲？ 影咗相咧，咁啊有其他嘅地方嗱，譬如咧，我記得去過喺奈良啦嚇。咁有一間叫做八槍庵嘅地方，咁。其實就相傳咧，就係根據住利休嘅一個弟子嚇，咁啊嚇古田織部佢嘅喜好而建成嘅。咁佢就嗱，你睇到啦，一般嘅所謂嗰個時代利休所推崇嘅嗰派推崇嘅茶室咧，就係咁簡單嘅，即係一間咁嘅所謂嘅草庵式啦。咁你見到真係有草嘅喎。即係譬如睇下佢嘅屋頂啊，咁都係呢啲咁嘅草頂嘅建築。咁通常嗰個過程就係你去一個茶席咧，咁你經過一個叫茶亭啦，喺外邊嘅呢個咁嘅庭園，咁啊入咗茶亭之後咧，咁啊洗手啦、潔淨啦。咁如果你係個一啲武士咧，佢好多刀咧，咁你又要擺喺即係將把刀又擺喺門口啊咁樣。咁然後咧，你譬如睇到嗰個正面咧，都會有一個好通常咧喺個有個好細嘅入口嘅。咁無論你係幾高嘅地位嚇，甚至乎去到豐臣秀吉嗰啲，都係通過嗰個入口咁，好似一捐入去嘅。係啦，咁啊嗰個叫所謂嘅輪口，咁其實都係。想表達嘅就係、是，即係唔理你係即係高位低位，其實你都用一個謙卑嘅心，或者甚至乎係即係都係平等嘅啦。無論你係即係幾咁威嘅人，你都係要謙卑咁樣入去。咁入到去就先至進行呢一個咁嘅茶席。 但係要補充嘅就係、是，我哋先話講到好似一個咁謙卑啊，咁至一啲草頂嘅建築物咧，其實係當時社會最高層嘅人士傾偈嘅地方，能夠被邀請入去。茶室裏面成為其中一份子去傾偈或者參與呢個活動本身咧，就已經係一個社會即係最高層次嘅一個見證。咁所以而譬如即係當時天皇亦都因為即係揾阿利休啊去主持一啲嘅茶道嘅儀式，咁代表住即係中間嗰個社會地位同埋重要。咁所以呢個草頂建築物咧，其實係好重要嘅一個社交場合嚟嘅。 呢個咁嘅茶室啦，咁既係即係佢主持人咧，就可能一個社會地位相對低下嘅一個商人。咁但係佢就用佢嘅好幽默嘅方法，就使到所有再高位啲嘅武士階層等等都要咧向佢唔係屈膝嘅，起碼彎腰啦。咁而咧呢種咁嘅文化咧，咁可能就係幾高地位同埋幾低地位嘅人都係一樣。咁就係好似佛教嗰種眾生平等嘅概念。唔知咁樣即係佛教嘅概念同佢個茶室啊嗰、那個設計同埋嗰個茶室本身呢種飲茶嘅茶道。等等咧，有啲咩關係？ 其實日本嘅茶道咧，就好明顯就係同譬如佛教嘅，尤其係禅宗嗰方面嘅思想咧，係好有關係嘅。即係你譬如你禅宗成日講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咁你睇嗰啲咩六祖壇經，其實講嚟講去都係不斷咁樣將所有嘢拎走啊嘛，一層一層咁樣剝去，剝到最後，跟住佢就話哦，乜都冇噶啦，咁先至係為之佢嘅終極目標。咁呢個就係、是。導致咗譬如呢、這個日本嘅茶道去到利休嗰個時代呢開始 對之前嘅比較受中國嘅華麗嘅所謂嘅鬥茶嗰啲咁嘅風格咧，有一個嘅改革，咁就係翻去一啲所謂最基本嘅最原始嘅咁樣嘅茶道嘅思想。 我覺得茶室喺日本作為一個好重嘅建築代表咧，我哋可以對比翻喺其他國家嘅社交嘅場合，唔同在於佢係將一啲思想或者將一啲佢想提倡嘅思想放咗喺個設計裏面。咁例如你見到其實個裏面嘅啲設計範圍其實冇乜特別嘅裝飾嘅，即係可能我所知淨係可能會擺少少嘅書畫啦，或者好似頭先咁佢個結構上點樣令到大家眾生平等啦，一個亦都好佛教嘅表現啦。你可以見到佢唔需要好多例如石灣雕塑啊，講曬所有嘅民間故事先可以呈現到佢想表達嘅嘢。好簡單嘅設計就可以做得到， 係啊，所以當時譬如去到豐臣秀吉時期，要起一個黃金茶室嘅時候，其實李攸呢一種即係所謂茶席啊，所以起一個即係樸素嘅茶室嘅思想咧，有一個好大嘅衝突。咁之後當然有一個唔係咁嘅結局啦。咁嘅情況點咧？我哋下一節再同大家講落去。各位觀眾好，翻到第三節嘅歷史咁話。上一節講到咧，就係利休啊，佢秉持住一種嘅即係思想嘅信念，同一啲當時嘅佛教嘅禅宗嘅觀念有關係。咁所以同當時普遍認為啊，即係窮人出身嘅豐臣秀吉啊，中意啲金碧輝煌嘅一種可能嗰啲暴發户嘅感受咧，有一種美學上嘅對立喺度嘅。咁啊，當時嘅利休嘅諗法係點嘅咧？即係所謂茶席嘅思想啊， 係啦，係啦，咁即係佢嘅發揚光大啦，叫做將呢個茶席嘅思想，亦都係注入咗去所謂嘅茶，即係當時嘅茶道嘅其中一種風格裏面。咁嗱，其實講翻，即係好多時我哋以為即係好中意一啲好淡靜嘅嘢咧。可能嗰個人本身就係即係個階層上面係好係平民啦，咁其實咧好多時咧，尤其是喺建築上面咧，你見到係相反嘅。你睇下日本嗰啲咁嘅時代，唔同嘅時代，當譬如庭園啊，曾經喺平安時代係比較多一啲裝飾性嘅嚇嗰啲咁嘅庭園咧，或者比較繽紛啲嘅時代咧。其實喺嗰啲戰亂啊，嚇好凄慘嘅年代，反而嗰啲人咧就好想去寄託一個咁樣嘅譬如淨土宗嗰啲咁嘅庭園咧，即係一個好美好嘅年代，或者死後之後， 佛像咪靚啲啦，金碧輝煌啲。 係啊，咁啊，反而咧，其實當呢個茶席啊，或者係利休嗰個時代，其實相對咧就已經去到穩定啊，亦都嗰個文化上面啊，或者係嗰啲人嘅經濟嘅能力咧係比較高啲嘅時候咧，就調翻轉嘅就中意咧玩翻呢啲咁嘅乜都冇啊嚇殘舊啊呢啲咁樣嘅美學。咁所謂呢個茶席咧，其實喺嗰陣時講，其實茶同埋席。茶咧，其實有啲人就話係即係一個叫做傾向一個空間性啦，席就係一個時間性嘅。其實都係講緊咩咧？講緊一啲缺失啊不完美嘅狀態啊，或者殘舊咗之後啊嗰個咁嘅狀態。咁你譬如頭先睇到嗰啲咁嘅茶室，你都即係好明顯咧，就係去表達呢一種咁樣嘅思想喺度。 係啊，我借住咁樣去講啊，借住個即係茶杯去講。其中一個好重要就是、當然佢要做到一種即係殘舊啊、不完美、不滿意滿、不平衡咁嘅狀態。但係同一時間咧，好重視嘅就係個觀者嘅，即係我去點樣去鑑賞一件事，我點樣去睇嗰件事，令佢變成或者接受一個不完滿嘅狀態。譬如我見到個杯，我就斬咗個耳仔佢，或者令佢崩崩地， 係啊， 即係咁。我就嘗試觀照。咁所以其實好重要就係你個人本身有冇美學，你本身有冇一個所謂嘅美感嘅能力？咁你個美感嘅能力先可以令到一啲化腐朽為神奇。咁所以其實背後代表住咩咧？你識嘢咯，係嘛？即係你識嘢先可以喺啲草叢裏面揾到美。 而日本嘅美學咧，又真係好著重嗰個轉化嘅，即係好似我哋嘅今日嗰個主題啦嚇。金閣又可以變成為一個草庵嚇。咁草庵咧？你望住一個好簡單、好即係質朴嘅嘢，其實如果你嘅內心係即係向往住一啲咁樣嘅好靚、好華麗嘅嘢咧，你就算睇住一啲好質朴嘅嘢咧，你都可以感受到一種嘅美或者一種華麗喺度嘅。 我不過頭先阿 Stan 簡單嘅介紹咧，都講到一啲歷史同埋美學之間嗰個互動 就係盛世嘅時候咧，我哋可能係求安寧；但係喺亂世嘅時候咧，我哋反而係求繁華，因為我寄託嘅就係喺建築表達嘅嗰種內生啊、天堂啊，喺現世冇嘅嗰個境界。 其實補一個少少朝鮮嘅例子，反映家齊個諗法就係、是，當朝鮮晚期其實有一大，我哋今天如果去首爾旅行咧，其實大部分見到嘅建築都係朝鮮晚期先興建，即係講緊十九世紀興建。例如我哋見到嘅景福宮啦，其實好大部分都重建嘅，剩翻落嚟嗰個模樣咧，其實就係當時候高宗個爸爸大遠軍希望將個仔嗰個地位提高而去興建。另一個大家都即係小武同卓然多次出現過嘅嗰、那個德壽宮啦。其實德壽宮是以全西式建築的名義去重建一個大韓帝國的建築，為什麼要有一個金碧輝煌或者是全當時候全首爾最大的建築去興建出來呢？背後就是因為它是一個弱勢的政權，它需要利用這個的聲望，用這個這樣的美學去呈現我可以改革，我可以現代化的變革，所以你都見到那個意味是非常之特別的。 咁即係好多時候越弱的時候咧，你係越中意或者 正確正確。 你強的時候咧，其實咧你就在人哋面前就扮弱嘅， 係嘛？即係啱噶啦。當你我哋嗰陣時話，如果你你真係好勁嘅話咧，你打開到門咧就冇事嘅。咁但係你遠遠望，你可能裏邊咧，你見到裏邊都係好多刀劍，你唔敢行入去。同埋你見到門口好深嚴好咩？其實可能佢裏邊就係好虛弱都唔定。咁呢啲情況喺歷史同埋喺現實上面經常出現啦。咁啊，正話你講到嗰個差值觀念咧，就令我諗起另外一種，即係日本嘅一啲庭園嘅東西。咁我哋平時諗起庭園嘅時候咧，我哋咪見到一定有花有草啦，山山水水啦。只不過我對庭園嘅諗法，但係到日本去到庭園嘅時候咧，我就見到啲完全唔同嘅東西喎。Sam， 其實就如果你講中國同日本嘅庭園之間咁，基本上日本嘅庭園都係模仿中國嘅，有好長嘅時間。咁但係無論點樣去模仿中國嘅之外咧，硬係有一種咧，你就真係喺中國嘅傳統裏面揾唔到，就係所謂嘅枯山水。咁呢個亦都同其實同利休講嘅差值啊，或者係禪宗嘅思想都好有關係。其實又係同一套嘅理論，就係將啲嘢拎走，拎到最後得翻啲咩咧？庭園裏面係冇植物嚇，冇花草樹木，咁仲係咪一個庭園咧？咁就係喺日本嘅嗰啲枯山水，就係會出現呢啲咁嘅情況，即係譬如最出名嘅京都龍安寺咁啦嚇，所謂嘅方丈庭園，你見到嘅譬如啊最你會見到淨係得一啲咁嘅石頭啦，或者極其量就係一啲青苔。咁亦都呢一個同日本即係佢去仿效或者去傳釋中國嘅禪宗思想都有啲關係嘅，即係都係將所有嘢去拎走啦，亦都係相對地你譬如同佛禪宗嘅思想裏面講嘅，即係相對嘅概念，你永遠就睇唔清楚事物嘅即係全面去認清事物。所以譬如喺個庭園裏面，佢所謂嘅有十五嚿石，咁但係你永遠無論你咩角度去睇咧，都睇唔清所有十五嚿石。 所以呢三幅圖嘅展現就係解釋呢一個不斷睇唔到嗰十五嚿石個存在。 係啦，即係你會見到，即係佢特性就係你冇辦法一窺全豹，即係所有嘢都望埋睇住，所以你要唔同嘅角度睇，就睇到唔同嘅嘢。另外，譬如裏面你會見到，譬如有啲沙粒。同埋裏面有啲嘅相對大啲嘅石，佢有冇所謂嘅寓意？佢代表住某啲東西，或者呈現緊啲咩狀況？ 一般上咧，佢你見到嘅即係細嘅石仔啦，或者叫即係一啲沙粒咧，其實通常咧佢會咧用一啲爬咁樣去爬咗一啲嘅 pattern 出嚟嘅。咁其實嗰啲咧就係象徵緊海啦或者水啦。咁而大嘅比較大啲嘅石，又或者有時咧好多時咧，譬如好似龍安寺咁咧。就會用一啲青苔咁樣去圍住，咁咧佢就係象徵住呢個島嶼嘅嚇，或者陸地嘅。咁呢一啲咁樣嘅象徵就係已經係最即係呢啲咁基本嘅象徵啦嚇，就唔需要講到啲好高深嘅或者一啲佛經上面嘅好多不同嘅古仔。其實你就算唔識得佛經，你就咁去睇一個純抽象嘅，你揾嚟揾去都揾唔曬十五嚿石。咁我譬如頭先咁就係嗰幅圖就係我啲學生嘅研究嘅時候，咁叫做用呢個數碼去三維重建翻嗰個咁嘅場景，佢真係去睇下。喂，如果根據現場嗰個畫嗰啲咁嘅石頭，我不斷咁移動嘅鏡頭，其實就真係永遠都見唔到 曬十五嚿，永遠最多係見到十四嚿啫。咁當時嘅所謂枯山水咧，好多時就係即係有呢一種咁嘅佛理上面嘅抽象嘅。 所以即係譬如喺嗰個庭園入邊，譬如我坐喺正話個，你喺相片裏邊見到個即係原則啦，都坐喺嗰度，咁我可以慢慢去感受或者思考裏邊嗰啲部分。 一般人都係咁樣嘅嚇。當然咧，係咪真正喺度思考，定係其實只不過去純粹喂讀個雜誌話喂呢度景點嚟咁去坐下嚇，唞下涼就唔知啦嚇。 不過一個地方一個景點啊，坐企滿曬遊客，你就真係好難去慢慢去欣賞去靜觀嘅。咁但係咧，我覺得睇到頭先嗰啲枯山水嘅情況咧，就諗起。令我諗起啲比較哲理啲嚟去理解建築嘅一啲角度。嗱，譬如我哋睇中國嘅傳統建築，我哋可能會從呢個風水嘅結構嚟到去分析啦。咁但係有時我哋睇日本嘅建築，我哋見到嗰啲即係好多懸疑嘅，好多可能特登俾啲謎你，甚至乎建築本身就係一個謎題。你點樣一次過睇曬十五嚿石啦咁樣？咁呢啲會唔會就係同日本人咧佢哋成日強調佢哋建築裏面有一種叫做傲？嘅係所以 oco 嘅呢個咁嘅概念咧，有啲關係。有時我哋可能就係要透過一個比較，即係從日本人佢哋點樣去睇空間，點樣透過空間嘅建構去建立一啲境界啊。咁呢個咁嘅方向嚟到去睇。 我覺得嘉齊講呢個可以，即係正好同中日韓三個國家嘅比較嘅時候，最大唔同就是中韓嗰方面佢會好明確嘅，因為佢視建築為説教嘅，咁一個儒家精神好明確地，我一定要話俾你聽 ，A 咧就係 A 啦，我呢個門打開出嚟就係代表住我個君臣之禮， 天圓地方 係啦，好明確嘅 權力啦，係啦，多時都係表達。 但係日本嘅頭先聽你咁講，其實你會見到好似嘉齊咁所講傲嘅精神啦，或者係一種好撲朔迷離，我永遠都唔會揾到答案嘅，或者可能其實。佢唔係好 收得好深嘅，好入嘅，要慢慢揾嘅，喺背後嘅嚇呢啲咁樣嘅思想。 係啊，即係譬如我所代我睇人士傾好多，即係中日本嘅宗教嘅建築物裏邊都好，佢會喺起嘅時候，佢喺地下裏面埋咗一啲嘢，去做一啲部分。咁嗰個都可能係即係對嗰個建築物本身一個永遠都唔會俾外人知嘅秘密。咁可能呢個都可能日本文化裏邊有啲部分，就係、是、可能最深最深嘅一啲嘢咧就應該理所當然地不為人知。咁啊，正話講到沙丘啦，咁所以即係嗰個嘅枯山水嘅沙丘嘅部分，咁就可能都係日本文化入邊好重要嘅組成。咁所以你講嘅，譬如有啲嘅電影裏面都講到沙呢樣嘢。 係啊，咁譬如咧頭先李丘咁嘅導演《赤士河》，原來本身都係呢、這個即係花道嘅即係草月流嘅掌門人嚟嘅。咁佢有拍過即係另一套嘅電影 啊，好重要。 沙即係日文就沙之旅啦，中文通常就叫沙丘之旅嘅。咁其實就係成套戲嘅場景就係喺日本嘅一啲沙丘嗰度拍嘅。咁沙點解即係我會對呢套戲咁有興趣，就係佢表現出嚟嘅所有嘢咧。其實你喺一個佈滿咗沙嘅場景之後咧，你睇嘅嘢咧都好抽象，因為沙本身就即係好細粒咁。咁你不斷咁樣去睇到周圍嘅都係呢啲咁嘅沙，佢一粒粒，你又有時強光之下咧，你又見唔到嗰個肌理。咁就白蒙蒙一片，你話佢沙又得嚇，又或者有時你當譬如啲沙佢吹完之後會出現一啲波浪紋，你想像佢係海浪又得。咁所以譬如即係沙丘之旅咁我都去聯繫到譬如頭先所講嘅枯山水庭園啊嗰啲咁樣嘅即係波浪式嘅石或者沙石嗰啲咁嘅 pattern 啊咁樣啦。咁而日本亦都我去過一個地方就係即係沙丘啦，譬如鳥取沙丘咁樣啦。咁你去到都係即係我去睇佢咧，其實就唔係純粹睇為一個沙丘，我係當佢我有個感覺就係係一個超巨型嘅一個枯山水庭園。係 啊，所以當譬如安保工房原著嘅沙丘之旅睇啦，然後再睇你個依個電影嘅時候咧，好強烈感覺到所以嗰個現代思想、現代主義嘅寫法喺觀點裏面點樣融合嗰個古代嘅即係嗰個美學嘅元素，而撞出嘅嘢咧，其實係非常之靚。各位觀眾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咁啊，上一節同埋之前一啲嘅節數咧，我哋講好多嘢啦，譬如講到茶室啦，講到枯山水啦，就講到啲茶席嘅觀念啦，講到一啲不確定性、唔肯定嘅，或者將一啲內在嘅一啲部分嘗試係 掩蓋收埋，唔係一次過俾你睇嘅嗰種日本嘅美學嘅多面性。咁呢啲嘅部分嘅美學咧，我相信作為一個旅行者或者普通人去睇嘅時候咧，一定好多感受嘅，因為佢嗰種嘅文化嘅獨特性咧，同可能同我哋中國或者尤其係香港咁樣咧，有一個好大嘅對照同埋一個好大嘅差異喺度。咁我哋講建築或者講到睇唔同地方嘅建築嘅時候，可能呢種嘅差異咧，我哋最有感受嘅，最值得我哋去睇嘅一個部分。咁但係咧都係需要打卡嘅，即係不過多去建築嘅時候，有啲建築物咧都係即係名又響噹噹啦，譬如金閣寺，譬如你去到即係京都，哇，都要去下嘅係嘛？譬如花見小路又要行下啦，係嘛？即係附近都要兜一兜啦，係咪？咁所以你會覺得，嗰啲地方都係打卡嘅部分。咁係咪打卡嘅部分就冇嗰種嘅美學元素咧？都未必嘅。咁中間部分可能要揾 Stan 同我哋傾下。咁金閣寺又係一個點樣嘅代表嘅特性，或者喺講到日本建築嘅啲分類嘅時候，譬如係點樣去分類或者點樣去討論？ 其實金閣寺我去日本睇。金閣寺就其實同譬如頭先嗰啲咧，其實茶室啊嗰啲咧，好淡靜嘅就好唔同嘅嚇。講真就金閣寺嘅地位啦嚇，喺美學上啊，即係或者全世界嚟講都好出名啊嚇。咁但係就喺我嘅即係建築嗰個角度或者美學角度，就唔係我最推崇嗰一類型嘅嚇。咁但係咧，當然啦咁出名咁一定要去啦，去到嘅時候亦都係。永远都是这个咁嘅角度啦，嗱呢幅我影嘅，咁但系你同你可以对比一下一般嗰啲 postcard 咧，好多都系呢个角度嘅，因为咧， 唔系呢幅影得靓啲， 因为就好即系好多人，咁但系咧，其实佢就永远就系即系局限咗你喺对岸嗰度呢个，其实主要都系呢个地方嗰度影噶啦，咁你再行埋去就系影背脊噶啦，已经变咗。咁呢一个点解我觉得即系同我心目中最有兴趣嗰种咁嘅，譬如茶席啊，或者系茶室啊。嗰啲比較淡靜啲嘅唔同，咁其實你最簡單，你見到佢已經係如果簡單表面嚟講金碧輝煌啦，但係基本上就係、是、即其實佢就係木構嘅建築，而喺個面度真係油咗一啲金嘅漆油喺上面。咁呢一個就咁一般人一望落去都覺得好唔同㗎啦，同頭先嗰啲茶室。但其實你睇翻佢裏面嗰個佈局啊，或者佢分咗三層嚇，每一層其實都係用緊唔同嘅。嘅所謂建築嘅風格去起，咁呢一個咧喺我的角度嚟睇咧，其實就同日本嗰個咁嘅通常就比較純粹啲嘅 pure 啲嘅嗰種咁嘅設計思想咧，有少少唔同嘅嚇，好似將唔同嘅嘢去混雜咗喺裏邊嘅嚇，咁所以我覺得係特別嘅金閣寺喺日本嗰個文化嗰個脈絡裏邊。 嗱，正話你講到一樣嘢，就係喺個木構嘅建築上面有金色嘅漆油啦。譬如我都可以約略睇一睇，譬如我哋講好多日本嘅城啊嘅時候咧，我哋以為嗰座城係啲磚石嘅一啲部分，咁但其實你企到咁高，以前如果企到咁大座，仲要磚石咧，一早就已經即係好 地震就冧咗。 一嚟咧，就二嚟可能佢個牆要好厚啦，佢裏邊嘅空間可能得好細好細嘅部分。咁其實好多嘅牆咧，好多嘅城嘅裏邊嘅唔同嘅都係咧啲木。構嘅板啊嘅部分，再油咗唔同顏色嘅漆油，譬如風神就好中意金色啦，咁就話油到個頂好靚啊，金色或者黑色係去做啦。咁就後來就譬如 德川就白色， 係啦，德川有白色啦。咁所以我哋講其實唔同嘅顏色落去嗰個木構建築咧，都代表住嗰種唔同嘅主人嘅諗法同埋思想。咁就講到金閣寺有唔同嘅，即係裏邊有唔同嘅風格，有邊啲唔同嘅形態喺裏邊咧？ 其實佢譬如。每一層咁，譬如有一啲就所謂嘅武家族啦，會認為佢咁有一啲就係、是，譬如佢頂層就係所謂嘅禪宗嘅一個佛殿嘅建築嘅形式咁樣嚇。咁底層就譬如似貴族式嘅嗰種嘅。咁呢個都係有好多人咧就對佢有唔同嘅所謂嘅interpretation 啊。就係講緊究竟呢個足利義滿嚇佢去起嘅時候，究竟想表達啲咩思想？咁有啲人就話：喂，佢又想譬如話將所謂嘅公家貴族嗰個咁樣嘅地位嘅壓到最低，所以就擺咗喺底層嘅。咁佢自己就係所謂嘅武家族咁啊，擺喺上面啦。咁但係佢又崇尚呢個佛理喎，咁又將嗰個最頂層咁又有呢個禪宗嘅思想。咁呢啲有少少係即係將堆砌咗 一啲唔同嘅思想喺裏面。咁當然啦，呢、這個係咪真正佢去堆砌，定係其實又係講咩？係咪後人？因為佢就唔會好清楚咁，冇從來冇清楚咁講究竟佢點解要咁做噶嘛？咁好多時都係啲後人去即係每一層咁去理解佢嘅思想啦，所謂嘅。 係啊，即係講到公家母家，其中好重要，大家都可能好清楚日本有即係所謂嗰個皇室嘅一個系統，同埋有一個所謂將軍嘅系統。咁足利義滿就當時好重要嘅，就開創足利幕府嘅一位將軍啊。咁所以佢去咁樣諗啊，即係咁嘅想法，其實有人咁去討論理解好正常。不如即係我哋講到茶室，係咪佢係書院做係咪？唔係定係？ 主要咧，通常咧就即係叫素記屋啊，咁但係咧係近似，相對於貴族式嘅嗰啲咁嘅寢殿做，佢係比較接近書院做嘅，亦都係有書院做嘅元素嘅。咁但係當中，譬如每一種嘅座或者每一種嘅風格嗰、個分別係咩，其實就好複雜嘅。 冇錯，係今日就講唔到啦。但係其實都提一提翻啲關鍵詞俾。觀眾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是，我都見到個日本建築有個分類，同埋嗰個分類背後都有個意義喺度。 咁但係咧，金國子又講翻啦，即係又表達咗另一樣嘢，即係我去睇咧，嗱而家就即係金國子金碧輝煌啦，嚇好整潔咁樣啦，嚇。咁但係其實即係我諗卓然你都知啦，佢經歷過咩事就係、是、俾人燒過，係 啊， 咁呢套呢個咧又牽涉，譬如有又係我中意啦睇戲啦嚇，有另一套係。日本嘅戲就是、市川昆嘅鹽上，咁就係講緊一間寺，咁戲裏面就唔係叫金閣寺啦，就叫罩閣寺、其實就影射呢個金閣寺當年俾一個真人就唔知點解就一把火燒曬嗰個。 海報角度都係你拍照嘅角度嚟 咯。係㗎，其實 嚇。燒咗背影係你嚟。 咁但係當然啦，呢個燒咗嘅就唔係就緊係其實就係戲裏面去喺另一個地方搭嘅。咁呢一個又令到我睇翻，譬如金閣寺而家就咁即係油曬金漆，咁其實係佢燒咗之後重建㗎嘛。咁但係我又睇翻燒之前，其實有啲相。去睇翻，其實就比較殘舊嘅。咁你又睇到譬如喺佢燒之前，反而佢一個好殘舊，或者係一個破破爛爛嘅狀態。咁咧就好似係一個好負面啦。咁但係咧燒完之後，經歷過呢個火災之後咧，咁啊重建喎，咁又令到佢又即係重新執過，就反而係靚翻喎。 變翻 你又睇緊係咪即係所謂嘅即係坐擁失馬焉知非福啊，或者即係好似人生咁啊！你以為經歷咗一啲好好大件事、好慘烈嘅事情，喂，可能之後反而係一個更加即係令到金閣寺而家 浴火重生， 係啦，即係更加之受歡迎嘅。 日本就係亦都係因為金閣寺場大火，佢哋成個社會開始意識到一個，其實加上東京大轟炸之後，其實好多舊嘅歷史建築破壞咧，佢哋開始其實有一個文化財嘅觀念去形成。佢發現文化財呢個字，我覺得亦即係佢個漢字嘅使用得好好，即係其實佢係有價值嘅，即係所有呢啲嘢唔係。淨係我哋擺喺度嘅，佢係有美學嘅用途嘅，佢係有對於個社會認知佢嘅歷史或者過去有個用途。呢個亦都因為咁樣，點解亞洲嘅地方可能喺比起歐洲地方咁遲起步，可能去關心自己嘅歷史建築呢？咁其中一個很重要嘅貢獻就係頭先講嗰一場大火啦。究竟嗰場大火係一件做好心嘅壞事，定係做壞心嘅好事咧？這個真係好難講啦。 唔係嗱，我覺得金閣寺呢個地方咧，一個好特別嘅，即係讓我哋可以去觀照嘅一樣嘢係咩咧？就係我哋喺外邊睇，哇一聲，哇金碧輝煌，即係第一次見咧，係即係喺好震撼嘅，喺視覺效果上邊，尤其是猛太陽嘅情況，即係基本上係睇到盲嘅。咁但係我哋好難想象喺個金閣寺裏邊。你坐喺裏面去探查啦，或者去即係去享受緊禪靜嘅情況，會係點樣？嗱，呢樣嘢又令我翻轉頭去諗咧，即係究竟我哋睇外國嘅建築啦，咁點樣去觀照翻？譬如可能係中國人對於建築嘅理解，或者係對於我哋古代嘅即係建築係咩回事？譬如我哋睇日本，我哋睇東大寺咁樣，哇！一個咁鬼誇張嘅即係建構，咁但係會唔會諗下啊？如果喺中國嘅古代嘅唐代？就是東大寺可能佢哋係想象嘅，或者係要跟從嘅一個模式，佢可能更加誇張啊！咁即係所以我哋睇到日本嘅建築，有時可能翻轉頭會可能讓我哋理解咧多啲我哋自己文化傳統裏面嘅建築。咁但係再深一層嘅問題，就係呢啲建築咧，可能對於我哋即係而家要去理解中國嘅建築嘅文化， 或者是中國建築文化的，即是不是只是看過去，未來的走向又有什麼的啟示呢？我們看到日本呢有簡約的方向，亦都有可能向繁華的方向。這個簡約的方向可能就是現在我們看到，即是日本那些建築文化的成品，還有它現在都是繼續向這個方向去。但是那個繁華的方向，會不會我們在中國這邊就反而是跟得比較多一點？ 其實即係建築物咧，或者尤其係庭園添啦，你所見到嗰個狀態咧，其實即係古建築啊，我講緊古代嘅嘢。你我哋而家嘅人見到嘅狀態咧，就肯定就唔係最初始嘅狀態。 嗯， 尤其如果你講緊庭園嘅話，其實庭園你只要一個好靚嘅庭園，你唔打理佢幾個月一年嘅，其實已經面目全非。咁所以譬如頭先一路講嘅咩富山水啊，或者日本嘅庭園點樣靚，其實某程度應該話好大程度，其實係講緊現時嘅人點樣去打理佢，或者佢扭即係扭轉咗少少嚇，用而家打理嘅人嗰個美學嚟到去再重新包裝翻嗰啲咩古舊嘅庭園，咁所以究竟我哋而家見到嗰啲咁樣嘅日本嘅庭園係咪幾百年前嗰個咧？肯定就唔係嘅。咁亦都所以就係講緊當我哋保存呢啲咁嘅建築，或者即係而家我哋講睇到啲日本建築點樣靚，其實某程度都係而家嘅日本人或者近代嘅日本人佢嗰個心機點樣去打理嚇。咁唔係純粹一個歷史嘅問題嚟嘅，係現時嘅人嘅問題。 不過我哋而家真係有機會去日本好好睇建築咧，我諗最緊要都係要有啲時間。 係啊，嗱， 亦都疫情係要完咗先。 有冇時間你 O 唔到？ 當我哋講即係之前我哋揾卡文嚟講西方建築嘅時候，我哋討論嘅問題就係有啲好嘅建築物你拆咗就會冇咗，係嘛？所以我哋要保懂得保留一啲嘅建築物，嗰啲嘢係文化財係重要嘅。但係第二個重要嘅問題就係你除咗唔好拆佢之外咧，你仲要保護佢。而保護佢背後咧，保育、保護同埋繼續養住佢，同埋日常生活咁用嘅時候咧，背後咧就係講緊嗰個人究竟有冇美學同埋有冇常識。 Thank you.